2013年11月10号的金匮天下了啊。那么在录音室里面有我了，大卫了，啊，安东尼了，有亨利了啊，也有威廉啊，还有杜比在这里的啊。 啊，你们好啊！ 今天很热闹啊！ 今天很多很多嘉宾啊！ 对对对！ 这上个星期呢，就很多数据发布了啊，就央行呢，包括那个澳大利亚央行了哈，和这个欧洲央行都分别做出了他们对利率的那个决定啊。但是欧洲央行呢，就好像就没有做什么的改变，但在欧洲那边呢。欧洲啊，欧元区呢就减息1/4厘，就0.25% 啊。那安东尼，你怎么分析这个情况呢？啊，先讲这个澳洲的澳大利亚的情况啊。 那澳大利亚它已是最后没有改变它的利息了，这其实是意料中事了。 嗯， 啊哈，但是它也有出口述，就是说那个澳元还是过强现在的水平。会影响到它那个经济的平行增长。 是的， 这个我们都知道，就是澳大利亚它不一定希望这就是真正的去减持，但是它留有一步，就是它不希望那个澳元呢就过强，因为澳元过强的话呢，对它的经济真是有很大的影响啊。所以澳元在那个澳大利亚央行它已实之后呢。是曾经走远了，最低去到就是0.9496这附近呢。 嗯， 但是其实后来来说了，就是说它进一步下跌我们也知道，就是澳大利亚它从一算跌到0.9之下。反弹到现在的水平呢，也反弹的差不多了，所以 是因为美元变强了，所以就是澳元呢就跌了下去啊。 对，这是其中一个原因呢。 嗯。 但是长线来说呢，澳元仅还是不可以看好的。好像那个法国的银行就是法清呢 ，Sogen 呢，他也看就是2016年之前呢。那个澳元可以贬值，就是1/4，就是25%，见可能会跌到0.8的美元附近。 嗯， 我相信这个可能是不可以抹杀的。 啊， 应该是还是存在的。所以澳元，我觉得就是要是在95附近呢，其实大家放心可以去估。还有就是欧洲有两个央行呢，就是上个星期也有议息了，就是。英伦银行呢，它维持它的市率就是0.5的%不变呢。还有就是买债的规模也是3750亿不变呢。这个是大家意料之中事，因为现在这个阶段呢，英伦银行它不希望它不会加息，但是它的经济呢是明确比那个欧元区好的。 嗯。 所以我觉得他也没有条件，就是也没有需要，就是进一步去减息，所以他维持他的息率跟 不变 对，跟那个购买债那个扣债的规模不变呢，是意料中事了。至于那个有一点出人意表的，就是欧洲央行呢。欧洲央行在上个升息仪式之后呢，就是把它的基准利率呢。由0.5的%呢，降到0.25%，就是减去一半呢。 嗯。 其实要是有听我们上个星期节目的话呢，大家对这个结果呢，应该是不会感到奇怪的。 嗯。 我们也说过了，就是他出了那个通胀数据之后，他的 CPI 呢，年率值降到去0.7%，就是。说明它的通缩威胁呢，比那个通胀的威胁呢大。 嗯， 还有就是它那个失业率呢，还是维持在12.2%的那个历史的高位。所以它真是有需要，也有那个条件的去减息的。可能大家觉得就是它不会减息的原因呢，就是在欧洲央行议息的前一天呢。德国呢，更公布了一个工业的订单数据，很强劲呢，就是升幅呢，就是7.9%，所以大家都觉得不是欧洲的经济 还是那么强劲，他应该没有那个需要去减息了。 但是只有这德国的经济啊，不是全个欧洲的啊。 对，你说中了要点了。啊，就是这其实整个欧洲的经济还是在水深火热之中，啊，就是德国的情况呢比较好一点，所以欧洲央行呢它减息四分一厘呢，其实是一点都不奇怪的， 嗯， 因为尤其是呢我们知道就是欧元区第二大的经济体就是法国了，跟欧元区第三大的经济体就是意大利了，他们的财长呢就在过去两个星期也走出来说了一些话，就是呼吁那个欧洲央行去做一点东西，去就是针对那个欧元的强势，因为我们知道欧元其实在之前前一个礼拜呢曾经升过上去就是 1.38 的水平啊，就是两年多的应该一年多的高位了， 嗯 啊，所以它的欧元的强势其实已经令到那个法国意大利啊这些国家感到不舒服， 嗯 啊，所以他们的财长就走出来就是说欧洲央行你不可以什么都不做啊，尤其是那个意大利的那个财长呢，他走出来说的也说的很坦白了，就是这个欧元不是德国的欧元啊，这是我们17个国家的欧元啊，你不要看看德国的头来做你的货币政策的决定了。 德国是欧洲的一部分，但是不可以代表整个欧洲了，就是这样子了 啊所以我觉得就是那个欧洲央行上个星期的减息的行动了，我是一点都不觉得奇怪，大家有听我们的那个节目的话也是一点都不会觉得奇怪了，其实也 已经在我们的预测之中了。 对，没错 啊， 就是上甚至除了那个几间那个央行议事之外呢，大家留意了也就是美国的就业报告它的失业率呢由 7.2% 呢就回升到那个 7.3%， 嗯 啊，但是令人比较奇怪的就是那个非农的职位新创造的职位呢有20.4万个， 20.4万4千， 不是啊，12万到12万5千个附近呢，应该是啊，但是出来的结果呢，就是比那个预期呢好得多了。 嗯， 啊，最主要的这个是令人有一点奇怪，因为我们知道大家为什么会觉得那个美国的数据应该不好呢？就最主要就是上个月大家都知道的就是。因为那个财政的争拗呢，就是美国国会呢， 就停摆了停摆了。 他不肯，他不拨款，也不提高那个债务的上限，令到美国的政府呢，局部就是停止运作，对，停止运作也是我们就是 David 所说的那个停摆了，停摆了16天，就是大半个月了，都没有任何的工作。 嗯 啊，任何的贡献，所以大家都觉得就是大会影响到那个企业招聘的抑郁， 嗯， 所以呢，应该就是那个失业率也不会太好了，所以大家都把那个标准就是降低到10万到12万5千，就是升做的职位，结果出来呢就是有20万，所以大家都有一点惊奇了。 嗯。欧洲的情况就是这样了，那看回那个日本又怎么样呢？日本的情况在上周的走势啊。 日本其实上一个星期是没有什么特别的消息出来，它还是在近期的那个区间，就是97到100之间呢走来走去了。上一个星期我们给的波幅呢就是9.7.6到9.9.4。其实跟那个上个星期的高低位呢，跟我们的波幅呢，就是刚刚好。低位就是97.6，高位呢就是99.41，就是比我们的上限呢就是高出了一点那么多。 嗯， 所以我觉得就是要是跟我们建立的波幅进去买卖的话，其实上个礼拜是一个比较成绩很美满的一个星期。 压下去。 月圆方面呢，我们波幅呢就是跟我们的预测呢就是刚刚好了，就是多出了一点那么多， 啊，但是呢，其他的货币其实我们的表现也是不错的。我们的预测呢，啊，英镑无论是英镑啊、澳元啊、纽元啊，所有的货币呢， 嗯， 跟我们上个星期约给出来的波幅呢，其实差不多是一毛一样的，就是。啊、你要是进去的话，你最多也是输啊三十几十点呢、啊。但是最终来说，以上个升级的收市价来说呢，啊，其实每一个货币呢，我们都有盈利的，啊，所以上个升级要是跟我们波幅进去的话，大家都应该是非常的满意的， 就是十分美满的哈。 对对对，哈哈，啊上。上个星期还有就是我大家注意就是啊、那个啊美国的评级机构呢也走出来了，就是那个穆迪呢，他把那个西班牙的评级呢维持在 BBB 不变，他的前啊、那个评级的减望呢由负面上调到稳定，大家都觉得啊好，我好像很好哦，西班牙也没有问题哦，但是上个星期五呢，另一间那个评级机构呢。就是那个 标普、啊、 就出招了，他把那个法国的信用评级呢，由 AA 下调到 AA 加下调到 AA， 嗯 啊，最主要他说就是法国那个政府的改革呢，缺乏那个进展啊，我们也看到了，就是近期来说，比如是上个星期的数据呢。啊，那个 PMI 的数据来说，法国是比较弱的，因为啊，每一个国家它都在那个抗战区，就是高于50的抗战区，只有两个国家呢，它的制造业呢就是低于50的，还是在那个萎缩区，啊，那两个国家呢，其一就是那个Greece 啦，就是希腊了，啊。那不奇怪，因为我们都知道它希腊还是在水深火热之中，啊，但是另一个国家呢是法国呢，就是比较令人奇怪，原来法国的经济那么差的，啊，就是大家都觉得有点奇怪，所以啊，这个升级来说呢，我觉得就是啊，那个欧元它虽然是啊上个升级来说是低收了，但是我觉得啊跌到现在的水平呢，应该是。不可以看得太淡了，在这个水平，因为我们知道过去一年呢，那个欧元的波幅都是在1.28到1.38，啊，它上个星期上两个星期从1.38掉下来的时候，上个星期已经到了1.32，它还有多少的下跌空间呢？啊，我觉得这个我有一点保留了，所以我觉得就是这星期我给的波幅呢，就是欧元来说呢。我还是给就是1.3240到1.3480，啊，我觉得再跌下去呢，那最多还都是170点呢，也不会太多的了。 嗯， 啊，那其他货币呢，我们又啊再给一个建议波幅给大家参考一下了。 嗯， 啊，可以说就是啊，比起上一个星期信心没有那么大，但是大家还是可以拿来做一个参考。啊，月圆方面呢？啊，我觉得应该有机会啊，上市一下100的关口，但是会不会那真是可以啊突破之后呢？啊，还在上面啊稳定下来呢？我觉得这个我就觉得不太乐观。 嗯，他这个赔亏了哈。 对，我觉得还是参考上个星期的波幅，把它提高一点点呢。就是我给的波幅这个星期呢，就是月圆是97.8到99.8。还是200点，但是就是把它提高了几十点呢，啊，英镑方面呢，我觉得还是应该还在那个1.60啊附近，就是好当增持，啊，下面来说，我觉得大方打比较阔的话，应该是1.5850到1.6250，啊，但是把它收窄的话呢，啊，那个波幅我给的就是1.5940到1.6160， 嗯。 啊哈，啊，瑞士法郎方面呢，啊，没有性格的啊， 瑞士法郎就是一个参考的数字， 参考好了，因为瑞士法郎呢，它一般来说都是跟欧元升的时候它升，欧元跌的时候它跌，因为最主要就是它跟欧元其实已经是挂欧了，已经协定了一个底价就是1.2了，每一个欧元兑1.2的那个瑞士法郎。啊，所以这个升级我给的瑞士法郎波幅呢，啊，也是跟上一个升级差不多，就是0.9140到0.9280。 嗯， 啊，至于那个商品货币方面呢，我觉得就是澳元从97多就97点多的跌到现在93点多了，也不可以看得太淡了，这个星期我给的波幅呢，就是0.9320到0.9480，其实跟上个星期给的波幅也是差不多，因为我觉得应该澳元跌了那么多的时候，应该在这个水平，应该做一个整固，应该是在这个水平先稳段日子，再看看那个有没有特别的因素令到它上升或还是下跌。所以我给的波幅还是跟上个星期一样的，就是0.9320到0.9480。至于那个新西兰元呢，新西兰元它可以看高一线，就是因为它的经济真是比澳大利亚好。还有就是那个它的实力的取向呢，就是它已经一而再再而三呢说过，就是明年的第一季的时候有机会加息，就是要压抑那个过夜的房地产房地产的情况所以我觉得就是纽元呢，就是新西兰元呢可以看高一线但是也不会看这升的太多了，因为澳元我们看淡的话呢，那个纽元呢也不可以看得太好了。那个波幅呢也是跟上个礼拜差不多，也是就做一点微调，就是给的波幅是0.8120到0.8380。至于最后一个了，就是那个加拿大元呢， 加元赔寸的了。 对，加元上一个星期我们也说过了，就是这两个星期其实大致上呢也是在1.04到1.05之间上上落落了，我们上个星期也说过，就是可以在这个波区间里面呢就是高买低卖上个星期也没有什么特别，就是最低位呢就是1.0398，最高是1.0503，就是你从那个1.04到1.05的话，两边你都可以，你可以嘛买得大沽得大也118点的波幅呢，这你可以传出把它带进去你的口袋里面。对，上这个星期我给的波幅呢，也是跟上个星期差不多的，就是给的就是1.0350到1.0520，跟上个星期给的波幅是一毛一样的。 其实呢，这个货币呢，除了在场外之外呢，其实在你的旅行啊，或者是当地用途呢，也要参考那个汇价才入市，那就比较好了哈。 因为其实我们要是出去外面旅游的话呢，我们先要决定就是这个货币它的价短期来说它是跌还是升，是跌的话，其实我们也不用兑现就是太多的现金，我们可以再到外去到外国的时候，我们是可以签卡，回来的时候看那个账单可能会便宜一点 那就是这样的 账单 所以其实外汇市场来说，除了可以做那个炒作的用途之外，其实跟我们的日常的生活呢还是有 生活的，尤其是做贸易的公司了 对， 是特别重要啊。 这个安东尼，你怎样说了？我们结婚的日期了，要看个位置，要听你的节目了。哪个时候结婚呢？honeymoon 的时候了，可以占多少了？ 好吧。 希望能够保持水平呢，帮助到大家可以每一个星期都可以占到利润的。当然，我们不可以保证就是每一个星期都可以保持这样好的水准，但是我也希望尽力了。 好，然后这个星期的节目就到这里，下个星期我们再来为大家报道最新的汇市的情况。好，再见。 好，再见，再见， 谢谢。